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访问我国的外国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瞻仰了万景台，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青年运动史迹馆。